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和双休日本市有四到五级的偏北风，阵风七级左右，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天气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大气干燥，还要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转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转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东二环东便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呢排过了光明桥，而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路段车流集中。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滩桥区接报有事故，请后车小心。还有在南五环西红门南桥以东1公里这样的地方呢，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还有呢，德外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车多的，在此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各位，今天已经是腊月24了吧？ 对，昨天小年嘛。 昨天是小年啊， 对对对， 已经到了腊月24，离着这个除夕这个年夜啊越来越近了。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回家了啊，因为早上来的路上感觉超级顺畅啊。 也是出来太早， 对，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都在哪里啊？有没有回到家以后还在坚持收听我们节目的呢？有，如果有回到家还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人发一个亿啊！ 哎呀，我也赶紧回家听去吧。 哎呀， 这个机会错过是不是就没有？哎、你发是吧？ 啊，什么东西？ 是啊， 我说什么了吗？ 要是你给发，我就不用动了。哎，就说说， 发一个亿的祝福和问候。 哎、哦，那也不老少。 对、嗯，好。这个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如果您现在还在路上的话、对，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着互动啊， 对， 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天。那今天早上咱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嗯， 说是这个其实很多人啊过年期间会领着自己新媳妇儿 新老公，哎，回家去瞅瞅看一看， 对 对吧？ 就是准媳妇儿准老公， 哎，对对对，丑媳妇儿总要见丈母娘吧，对吧？哎，不是，哎，这我好像看错人了啊，这丑媳妇儿总这总要见公婆嘛，啊。对，我说的没错啊，这把男的女的都说了啊。 是好，谢谢您。哎，总之这个双方要见见面。 对对对， 看看合适不合适啊，嗯，互相品鉴品鉴。 哎，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说，如你有没有啊，就那种去见异性的这个对方的父母的时候， 啊， 发生的一些让你难忘的事情。 对， 所以这今天这个呢，一是给我们的这个小年轻们啊， 提个醒， 提个醒，你们过来人呢，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再去见这个对方父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事情？ 对对对 啊， 大家也回顾回顾， 对对对，发生过什么难忘的事情？ 没错 啊， 尤其是不一定是第一次啊，就是初期还不熟悉的这个阶段， 对对对对对， 你们比如去人家，总不能待一天就转头跑吧？ 嗯嗯， 是吧？ 嗯， 哎，初期这个阶段，不管什么岁数，咱都回顾回顾，见对方家长的时候， 嗯， 哎，是你也好，是你这个爱人也好， 嗯， 哎，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聊一聊。 哎，欢迎大家这个聊啊！不经沧桑怎成男人说？说我在北京听你们八七六出发吧， 对， 那一个亿你给我打到账户上吧。 哎，好嘞，哎，大帅，你打到账户上啊？ 你看他也没发账户啊。好，过期作废。哎， 天，你这跟的真快。为什么说这话题呢？那天听说有一姑娘，这个见头一次见那个男方的父母 哦。 哎，那个妈妈就觉得，哎呀，这姑娘不错，拿出一红包来，给你一红包。 哦，好。 姑娘一想，那我不能要。 哎呀， 那能留下这种贪财的印象，不是不好吗？彩礼 是。 哎，阿姨就给她说，我不要不要。阿姨拿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就把阿姨推倒了。 好。姑娘是真不想要。 阿姨怎么了，阿姨？阿姨，你起来。 啊，这是没有留下财迷的印象哈， 嗯，但是留下力大无穷的印象。 理想 好身手， 留下了好斗的印象啊！ 阿姨说：“我今天跟你来了。 ”是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初期去见那个对方父母的时候，肯定是状况百出，对吧？尤其有的时候是不熟悉呀，有的时候是尴尬呀，等等的啊。 也有这热情的， 嗯， 这就王沈月说：“我见我妻子父母的时候，仗干的特热情，吃饭非跟我们俩喝酒， 哟呵， 哎呀，喝的那痛快， 哎呦， 俩人全高了，睡一下午。 好，对，好，人这丈老丈母爷一看，好，你这跑我家 不错，不错，不错， 哎， 这是真好，这 真挺好的。但是我们劝大家一下，就喝的时候千万。”别喝大了，喝大了以后你要不拍着对方老张杆子的肩膀就称兄论弟，这就有点啊。 大哥 你干 不错啊， 大哥你干不干？你这怎么回事？你这是吧？ 兄弟你也来， 哎，好，来来来来， 这俩女性看着好，这爷俩确实是一块的， 哎， 非常相像， 哎， 但是就有这种可能。所以今天说说啊，哎， 聊一聊 见对方父母初期的时候都发生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哎，来说一说庙会占道停车可以按次收费， 还有二月中下旬京津冀污染天气过程将会增多， 今年北京呢争取实现80%三级医院门诊预约时间精确到30分钟， 还有高铁饭盒啊，这个盒饭哈，啊，引入人工小炒 啊， 对对对，人工的来操作这个编和炒， 嗯， 还有消费者网购年货最爱买的是女装， 谁买的啊？接下来时间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不管您在哪儿啊， 哎， 都跟我们互动互动，在家呢也抽功夫。我们先说说民生消息， 嗯嗯嗯， 好不好？ 好。 哎，针对今年二月大气污染气扩散条件这个气候条件呢，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和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近期组织了联合会商。目前预计呢，二月中下旬京津冀污染天气过程将增多。从目前来看呢，预计今年二月上旬冷空气强，大气污染扩散条件比较好，而京津冀地区大气自净能力在月内呢有明显的波动性变化。 嗯， 其中二月上旬冷空气偏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天气过程少。中旬后期到下旬冷空气就转弱了，大气污染的这个天气过程就增多了， 哎， 大家可做好防护准备啊，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卫计委新闻发言人近日透露说，今年北京将会争取实现80%三级医院门诊预约时间精确到30分钟。目前呢，北京肿瘤医院已经实现了门诊预约时间精确到半小时，患者反映就是说每次按预约时间来就可以，等不了多一会儿就看上了 那挺好。 对，其实以前预约的时候他比如说老说哎，3:30 啊，你得过来，但是这个时间很难卡准， 对对 对, 对 吧？你有时候你三点半去了以后，突然发现前面还排着一大堆人呢。 哎，但是你九点半来也给你看， 哎，好，对， 所以他这个就慢慢就更精准了。 对，不仅仅是北京肿瘤医院啊，为了方便患者呢，北京市各大医院先后推出了自助机、手机 APP， 还有这个市场医院、市属医院、京医通就医卡、就诊卡、这个医生诊间预约、医联体内预约等多种挂号方式。 嗯， 那全市二级及以上的公立医院都已经面向公众提供网络、电话等预约挂号服务，本市多渠道预约就诊格局已经形成了啊。 咱再来说一个医院啊， 嗯， 那么市发改委呢近日发布了一个消息，北京安贞东方医院项目正式获得核准，将于年内开工建设，该医院呢将成为北京首个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合作办医的试点项目。 嗯嗯， 也将为朝阳新增一所三甲综合医院。嚯， 哦， 北京安贞东方医院呢将建于朝阳区东坝地区，总投资大约25亿元，由社会资本全额投资，建筑面积18.5万平方米，要建成拥有800张床位，以心肺血管为特色，满足各类医疗需求的三级甲等标准的非盈利性综合医院。 嚯， 哦，听着怎么这么厉害呢？这医院 是啊。 赶紧搬到东坝去。 再来看一下，随着社区商业规范化、连锁化程度的提升，能在家门口陪伴居民过年的便民网点也是越来越多。那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了，今年春节期间啊，北京市20家大型连锁超市的790家门店，以及17家蔬菜直营直供企业的680家连锁经营网点，都将会正常营业，保障市民的节日消费需求。 说说学习的事儿，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3月1号到20号本市将进行高招体检啊，这很重要了。寒假期间呢，考生您可得注意了啊，要注意合理的饮食，保证足够的睡眠， 对， 还得预防感冒，并且尽量的避免服用损害肝的这种药物以及营养品。 对对， 还营养品别瞎吃， 是你这吃不好到最后一体检不合格啊。 对 对, 对， 另外呢，春节期间也别是这个就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啊， 毕竟你不需要见老丈干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交通方面，春节将至，市发改委发布春节消费提示，强调过年期间老百姓在停车收费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那目前呢，北京市除了占道停车和 P 加 R 停车场之外呢，停车收费都实行市场调节价。值得注意的是，庙会等大型活动期间啊，公园景区附近的占道停车场停车收费可以实行计次收费。那在停车前呢，大家需要明确停车收费的计算方式，就您得看好了，它到底是怎么个收费法， 怎么收钱啊？ 对 吧？ 您是按一次多少钱呢？不计时呢？还是说您是给我按时间呢？对吧？ 看看哪个合适嘛。 哎， 算不过他。 哎，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前两天，我觉得，就是这个叫火车站周边的停车，其实真的是个问题。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想要去一个地方，可能你过夜。啊，24小时之内就回来那种的， 哦，那不就有那个地下车库吗？ 啊，是8块钱一小时，嗯， 嗨，你这么高级的生活，不要抠门，你不有？哎，刚才谁说发1亿？ 那是这不我都就给听众发奖了，自己就没钱停车了吗？哎呀， 哎，你是让我们给你众筹？不，别介。 哎，我也觉得，其实你像机场，机场它就有那种叫所谓的叫长期停车 啊， 就一天一天最多80， 哎， 这就挺好。 这希望 也。火车站周围呢， 稍微灵活一点。 对，你这个好，24小时。200多块，190多。 哦，对对对，那这应该按次来， 对， 是吧？ 啊， 好，这个建议啊， 再来关注 一 下这个 自驾出行， 自驾出行方面， 对，提示一下呢。您要是自驾出行啊，这是很多人选择的方式，但您得注意，由于这节日期间高速公路执行的是免费通行的政策，需要关注免费通行政策实施路段的以及它的时间表，这样可以通过下载这个乐行高速 APP 查询各路段的收费政策和收费标准啊。 除了自驾出行呢，对于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的消费，市发改委提示说了，乘坐公交车或地铁扣费不正确，可以直接拨打96165地铁服务热线，或者是96166公交服务热线得到快速解决。另外呢，购买车票或者飞机票的消费者呢，尤其是需要留意退票改签的政策。火车呢，退票改签政策为退票费按每张车票面额计算，最低按2块钱计， 退票费改为梯次收费，开车前48小时以上是 5%， 24小时以上，不足48小时的是 10%， 不足24小时的是 20%。 那办理车票改签的时候呢，新车车票高于原车票的将补差额，新车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 多退少补。 哎，同时呢，对差额部分，核收退票费，并执行现场就现行退票标准啊。 哦，这个您要记不住啊，您也上上这个中国铁路这个网站来查一查。 哎，其实刚才我就想啊，我在说完那个火车站周边停车这个事儿以后，我在想，可能之所以没有实行这种，就比如说包夜过夜的这种停车费以后，也可能是为了限制大家，因为本来火车站周围车就多 啊， 就大家都别，如果你真的要去两天或者一两天，你也就别开车去了， 就建议大家都是公共出行。 哎，有可能是这样， 有可能，因为他本来需要用车位的人就多嘛。 对对对，嗯， 再来看看这今年春节啊，随着共享单车很火爆，也新添了一种守护除夕的职业啊，他们就是共享单车运维的师傅们。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通过大数据平台反映情况，将单车从前门区域运送到祈年大街或者更远的地方，让车多的区域车辆变少，车辆少的区域呢，人们有车可骑。春节期间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确保着人们可以顺利的前往庙会或者其他想要到的地方来过节。 哎呀，你们辛苦了啊， 向你们致敬啊。 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我身无限啊，除了我什么人领导人们的解放，爱爱自由。 好，咱们一起啊来听一听，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见异性家长的这个经历啊。 对对对， 或者是难忘的事情。 是， 我觉得有一位朋友他说的特别的好，就夏末清晨夜半凉，他就属于，你看今天这个话题可能跟他没关系，为什么呢？他才21岁，说咱还是个孩子，还单身呢，老丈人啥的还早。不过对于见异性家长，他把这个范围呢 扩大了 。他说见异性的家长，我小学就有了，当时呢我们俩、住的挺近、阿姨第一次看见我还挺高兴的，感觉我特乖。两个家长一说话呀，以后就是我爸早上接我俩上学，对方妈妈在接我们放学。 哎呦，是。 后来呢，阿姨还送了我个 U 盘，我留到现在呢。就是我就想问阿姨，就光送你个 U 盘吗？对方的闺女就跟你没啥缘分了是吧？ 没缘分，一块上下学。 就后来呢？ 对，后来可能就只留下了 U 盘。 哎， 孩子太实诚。是，但是人家得出了一个，悟出了一个重要的啊。 哎，什么重要？ 第一印象很重要。 是是是是 是是是，初期的印象真的很重要。 少 你像那一上来给阿姨推一跟头。 哎呀， 是不是你这什么印象？ 来来，你看你那儿， 我这儿有。 嗯， 这个心情不定。 嗯， 我第一次去女友他们家， 他 跟我说他们家空调坏了。 嗯， 那咱得出本力啊。 对 对 对， 我不会修，我带一会修空调的哥们儿去他们家。 哎呦好， 修完以后， 嗯， 在他们家吃饭，我当时有点不好意思，修空调吃什么饭呀？ 对对对， 我哥们儿不客气，连吃带喝。 哦， 然后女友当天晚上就给我打电话说， 啊， 妈妈觉得挺好的，哼，你们俩挺好，你们俩就一块儿去吧。 啊啊，谁呀？ 阿姨就是讽刺生气了，你知道吧，就他们俩吃吃喝喝的不管人家这姑娘了。 不是啊，他 是 说，他说的是这样，说女友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妈妈觉得挺好、同意你俩在一起的。是的，没错，说的是我哥们儿。 麻烦了， 就是等于他就把那领着哥们儿去修空调， 完了， 哎，他在那扭扭捏捏还不好吃饭，他哥们儿哈连吃带喝 干的、 然后呢最后丈母娘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然后哎呦你这哈。 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哎呀，所以说，即便是我跟你说，如果各位这就是经验啊，如果空调坏了，立马买新的。哎， 真的是，咱们就不带人修去啊！ 大帅啊，这节目从开始到现在就突出你一件事儿啊， 什么事儿？ 就是有钱， 那不好。这个事儿真的是，你不能、哦， 反正是不能带一哥们儿去。 你对呀、啊，你这个时候好，你再弄一手艺人去、啊， 你请一个师傅，然后干完人走，给人钱，这可以 啊，这个 你别把人留下，说这好，这表现一番。 对， 阿姨一看，哎，这修空调的不错。 对，你看看，你看看，好，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交流，说一说啊，您第一次去见异性家长，他们。的这个 经历 啊，有什么样子的趣事儿和难忘的事儿，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错过说的好，对，截胡了你。 哎，这好，真的是。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对， 面对高铁外卖的加入呢，传统高铁盒饭的生产加工在口味和种类上也在求变， 有竞争了吗？ 哎，作为国内最大的高铁配餐基地，今年春运呢，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生产的高铁套餐提质不提价，品类达到18种。那在工业化生产的同时呢，部分餐食采取人工煸炒的方式来制作。 嗯，春运开始之后啊，从早上8点开始，各种种类的盒饭就开始进行生产和制作了。 嗯， 进货检验、毛菜处理、精加工、炒制、快速降温、称重包装、金属异物检测、抽检留样等等等等，很多工作的。哎，这个一盒高铁盒饭的生产出炉得经过大大小小十几道工序，食品安全总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哎，但是其实我要问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了解的，就是为什么现在火车上不让卖方便面了？或者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不让卖了，我怎么坐高铁我就没买到过方便面呢？我也没见到有推着卖方便面的。 方便，因为它都有新鲜的菜了，谁爱吃方便面呀？ 不， 我倒是没买过。 不， 没注意， 好像是没有卖方便面的了。哦、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先知道有没有、 啊？还是说我没看见啊？ 因为我挺爱坐高铁的， 嗯， 但是我没买过，没动过买方便面这心。 不，你仔细观察，好像这个他推着过来的就是 产品里也没有， 哎，产品里就没有方便面啊。 当然得促销这个，啊、是吧？ 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啊，地铁三大站春运推出微服务。 啊、哦，怎么个微服务呢？ 嗯， 哎，先说是三大站最忙的三个地方就是三大站了，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哎， 同样忙碌的还有地铁三大站，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哎， 连日来呢，这地铁三大站通过一项项看似不起眼的微服务，疏通客流老堵点，方便旅客的出行。 哎，哪些微服务呢？像北京西站的地铁站是位于火车站内啊，每天10余万人次从这里进出、哎。高峰时段的地铁站将会加强站台，换成楼道扶这个通道楼扶梯的。监视，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会停梯。另外呢，目前该站还把一系列微服务数字化，比如说每名员工每个班次减少休息25分钟。 哎呦， 今年还在付费区新增了就要你910候车亭，可以提供热水、问询等服务，还有应急箱、工具箱也都搬过来了。 真好， 原来乘客呢这个旅行箱坏了，乘务员要回值班室取锤子钳子来修，一来一回少说也得10分钟，现在当场就能处置。 哎，咱再来说说地铁北京站站啊，这个工作人员最近呢将作息时间调整到了火车时刻，该站和北京站地区管委会、北京火车站及公安部门沟通协调，结合北京站临客时刻表，及时掌握列车的集中出发到达的准确情况，合理的调配岗位力量应对大客流的进出站。 对，其实应该说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徙嘛，有时候中国的春节春运啊，的确是在我们平安出行的 背后 有着无数的我们的铁路工作人员在默默的付出，向你们表达我们的敬意啊。 你说今天这个内容可以匿名吧？要求？ 可以匿名。有位朋友要求匿名吧？对对，因为毕竟比如说去见过异性，这个是吧？可能是不是现在媳妇儿的？ 这有可能。哎，对对 对， 很正常。 有位朋友说了，说刚才那21岁小伙子，你这21岁不算年轻人了。你像我今年23，我21岁去见的老丈杆子。 哟呵 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叔叔问我会喝酒吗？想喝就喝点吧， 啊！ 他我心想那就喝点吧，结果自己一个人喝了8两多啊！我天！然后自己坐地铁从北京城西边，我就坐到东边啊！就咱这走直线，就是这么牛。 都不带下车的。 说现在谈了3年多了，也见了无数次了，感觉像亲人， 就熟悉了就好了。对， 熟悉熟悉。 就是初期紧张，你看像这个360度全死角。 嗯， 我当年和老婆那当时还是女朋友了， 嗯、 第一次回她家见爸妈的时候，见到她爸。我非常紧张， 说 你看他爸居然伸出来要跟我握手， 哎呦， 我握手，我握吧， 啊， 我叔叔我好， 啊，叔叔我好， 我竟然说了我好， 你看你看， 我好， 这个时候如果 我好紧张， 做一个主持人的话，要立刻反应出来，叔叔我好想你呀， 哎呀，哎，不过刚才说喝酒，我之前也问了一个朋友，是个女孩， 哎， 说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后来比较熟悉之后呢，去帮着对方家里搬家， 对对， 那女孩能干点什么呀？说这儿有好多那个过期的啤酒，你就在洗手间把啤酒都倒了。就行了， 哎， 一共有7箱， 嗯， 哎，姑娘想，那我得好好的把这任务完成。倒完这7箱啤酒出来之后啊， 嗯， 哎呀，必须扶着墙啊， 怎么 非常晕呐、啊？ 闻酒味儿， 7箱啊，那一瓶一瓶的那啤酒， 哦，这酒 那得倒了多少？ 哦、 你想想，洗手间又是死个堂的， 对对对， 他又没开排风， 嚯、哦， 然后他。他说我怎么觉得有点天旋地转呢、 啊、这姑娘喝了7箱酒精啊， 这也是意想不到的情况。 对对对 啊， 还有我们来看一下步入红尘 啊，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就是在这里互动，您就可以直接说我们的互动话题了。 嗯， 咱今天交流的是您第一次去见异性家长的时候有经历过哪些好玩的事儿，难忘的事儿啊。 对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2年投研老将，前一王牌基金经理王宗和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老伴儿，今年给孩子们的压岁钱都准备好了吗？ 早都准备好了，你看。 哟，冬奥会纪念钞啊，真不错，不仅有新意，更有意义啊。不过你这是从哪儿弄的？ 这不邻居张大妈告诉我，打个电话报名，报名之后我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了5套。 这么好的东西你才认购了5套啊？ 人家是10名认证，最多只能买5套。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让咱儿子也订几套。 这电话啊是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牌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中国移动光宽带，亿万家庭都信赖。新年提速降费更超值，4G 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100兆宽带4年只需1800元，还送 4K 电视盒、和睦高清摄像头。详询100086。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让多数人的欣赏成为您的新年犒赏，上汽大众福气大礼包，即日起购买途观 L、 帕萨特、朗逸任意车型，可享2年零利率，至多6000元置换补贴及保险补贴，更多车型优惠请下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广发信用卡天天精彩，3月20日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天天精彩专区，购买太平洋咖啡、赛百味、望香园、韩式烤肉、小恒水饺等商户代金券，周五立享1元秒杀5折购券，详情关注微信广发卡北京。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2月9日至14日，到苏宁手机、电脑、相机扫码立减最高4999元哦。 借钱不好借，贷款嫌麻烦，现在有了它，邮储银行优享贷，额度超高，利率优惠，手续简单，放款迅速，方便灵活。邮储银行优享贷，带您走进幸福生活。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玉狗迎春，中金献瑞，中国黄金给您拜年了。初一至初三，铂金以旧换新免工费，超值惊喜等您拿，爆款产品打包买，新春优惠尽在安迈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川，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么今天和双休日呢，本市都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天气寒冷，外出的话呢，您要注意保暖，天气也比较干燥，还要注意防风防火。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4-5级，阵风有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而到了夜间呢，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转2-3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呢，受到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和双休日本市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外出您要注意防风保暖。未来3天没有降水天气，但是北风也比较大，局部地区呢会有些尘土，对车辆保持清洁略有影响。综合来看呢，洗车指数1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我们来一起关注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路况信息。目前来看呢，北二环、北三环、北四环基本上都是东西双向啊，都比较拥堵的路段。更加拥堵路段呢是在东南部地区，东南二环的这是南向北的方向是比较拥堵的，还有在三环地区呢也是南向北的方向拥堵，在西二环这是北向南的方向，这是拥堵的，一直要这个向南延伸的更远。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早高峰时间的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开盘于1317.81美元后震荡下行，晚间最低达到1306.94美元后反弹，最高达到1322.06美元后小幅回落，最终收于1318.88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318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百买喜迎 龙门，好运来，旺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天光彩，迎新年，来菜百。70.97克拉超大彩钻，千利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转666。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哎，欢迎各位。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个什么样的互动话题呢？ 对， 咱们说一说各位，你们第一次去见异性家长，有什么样子的经历？其实这个也是源于我们一个听众给我们延伸了一下。一开始本来想说是就是这种叫情侣 见对方的家长， 哎，见对方的家长， 对，是那个意 思。后来我们觉得，其实那些没有对象现在啊单身的人士，你也可以想想自己有没有去见过这种异性的家长，对吧？ 对， 这可能见呢，他未必是以这种叫比如说上门为 恋人的方式， 恋人的 身份去见 的，也有可能是那种叫同学之间啊，或者怎么样子的。见到异性的家长有什么样子难忘的经历， 都算是吧？ 对，都算。 那就是谈过恋爱的就说说见对方家长，没谈过的呢就说说见到这个同学家长啊，朋友家长什么事，对你什么印象，是吧？ 还有这个一群大括号就说是在这说话吗？没错，就是在这啊。还有回声，我们也都看到您了。还有大张啊，再来看一看啊，这个 这儿有。 发过来的 张海明威， 嗯， 我第一次去老丈人家， 嗯， 和老丈人喝多了， 没有好， 这是我之前哥们告诉我的， 嗯， 你要想搞定老丈人， 嗯， 就得是不是跟他喝好，就喝多了 啊， 后来发现拍板的丈母娘，方向走错了 啊， 后来丈母娘数了我一顿， 哎， 他身体不好，你这。我这哎是，所以大家摸清楚啊，摸清楚。 还有就是啊，千万不要去听过，就是听这些哥们儿瞎给出主意， 就别简单的相信。 你得就是怎么说呢？ 具体的 见机行事， 哎 啊，对吧？情况不一样，你到了家里，你得先看清楚谁主家呀。 嗨，你问问你女朋友不就完了吗？ 哎呀， 是吧？你这里边有卧底呀？ 哎，对， 是不是？ 都问清楚了。 对， 你爸爸的妈妈的喜好是什么？你爸爸爱喝酒，你妈妈让不让喝呀？ 对 吧？ 身体怎么样啊？ 到底你这个能不能嫁出去？这个到底是听你爸的还是听你妈的呀？对吧？哎，所以你这些都得打听好了啊。 对，徐志说，我也是见老丈人， 嗯， 老头太能喝了，给我喝断片了。 好，哎，我发现怎么去第一次见老丈人， 全是喝， 全是在酒上呢。 那都是你不知道啊？ 没有， 你没有经验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因为 见没见？ 我女朋友她的老爸啊，他不喝酒， 好喝茶是不是？他们 跟我一样不喝酒。所以呢，哎， 人家养会不会说话？ 哎呀，真的啊，我跟人一样，不会喝，不会喝酒。 你， 但是呢，这个我也有难忘的经历。 哎呀，快讲讲吧， 爆个料， 求你了。 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 啊， 我那个女朋友她不太靠谱啊，她干嘛去了呢？ 嗯， 就是我当时因为我下午到。他呢是中午有一个，就是他难得回去一次， 啊， 有一个初中同学聚会， 那也得 啊。他就说那这样吧，说反正你到了还得有一段时间呢，我 先 去参加同学聚会去。 好啊， 好，哎，就去参加了同学聚会，初中同学聚会。结果等我到了以后啊，哎，他爸爸接着我们到了家里了，坐下来了， 挺好。 然后呢，这时候他打来电话说，哎呀。是这样，我们高中同学现在又见着了，就在一起聊着。我现在暂时回不去，你要不在家里先待会儿，跟我爸先聊会儿。然后呢，他就一直在，你知道我跟他爸聊了多长时间吗？ 你这润滑剂没有了？ 哎，我跟你知道聊了多长时间吗？ 啊， 聊了6小时。 哎呀， 看，就跟他爸爸面对面坐着聊， 充分发挥了一个主持人的， 我跟你说， 强有力的特色。 到后来都聊到美国总统选举了，你知道吗？ 叔叔对你满意吗？ 哎呀，就是从那儿聊完了以后，叔叔就说是 孩子 做主持人的啊。 不过哎，咱们同事也有一个，这个是女同事啊，是咱们单位的， 嗯， 她老公也是特爱说话， 嗯， 说那个你去了之后别老跟我妈聊天，我妈也特爱聊天， 嗯， 那没问题，我也爱聊，这不聊，哎，聊崩了， 行，好， 俩人观点老不一样， 哎，还 这孩子， 这 不是你发表意见的地方 哦， 能顺着说就顺着说呗。 那万一你跟、比如你跟那个叔叔意见不一样了怎么办？你说什么呀？ 没有不一样。我现在都不记得他说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达到你这个境界也是不容易。 来看一看啊，这个小魔王说了，作为一个学生党还是班长，在家长会上做引导员，见了全年级同学的家长。 哎呦， 平常呢，我的性格就是大大咧咧的那种，在家长会上尽量装出一副乖乖女的样子。哎呦，真是那个累哟，但是家长们好像还都挺满意的。 这也不能算装，是吧？因为人家本身呢在这个场合就需要你这样，是吧？你蹦蹦哒哒，哎，叔叔来坐这儿，叔叔这儿有意思吗？ 哎，但是他也很累啊。 怎么回事 ？Darry 说了，说是在这儿互动吗？总找不对地方，您找对了， 找 就是这儿， 就来， 好吧？ 来啊，哎，这还说，哎呦，这话题就是大帅出的吧？张小培说，我怎么记得大帅去年就见家长去了？ 你们怎么记性这么好？ 这不都交代了吗？ 樱花那个回声说了啊，小时候啊，我是乖乖女，学习也好。所以同学的父母见了我就夸我，你看人家闺女多好，你看人闺女多好，说夸你的家里都是有男孩的，说我又比较有礼貌 啊，那可不是， 喜欢我这种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怀念以前， 这个太气人， 一看现在就大了以后是不是变样了啊？女大十八变啊！来来来，还有你那 对对对，这还要给你分析泡面的事儿呢 啊！哎哦。 这个说了，不然再说为什么泡面？我觉得味儿泡起来味儿太大， 哦， 有点道理， 哦， 啊。二是车太颠，你泡面烫伤了人怎么办？当然，如果面是高铁卖的话呢，还得担责任，我猜的啊， 哦。 当然也为了是其他，这方方面面。 这个反正我没见过卖面的，啊。 那你以为那烧鸡味儿不大呀？ 嗯， 步入红尘说，我第一次去那位家里的时候，给我吃包饺子， 哦， 意思是给我嘴捏上，你说是不是？ 你这就属于 这不产生矛盾了吗？平白 无故，你这人家是说团圆一家人的，对吧？ 好吃不如饺子， 你怎么能这么去想？还给你把嘴捏上，真要给你捏嘴就不包饺子了啊！ 不让你来好不好呢？ 哎，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啊，说一说您去见异性家长的时候，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 尤其是初期不太熟的时候， 对对，对方呢，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将会听到来自体育和一组文娱资讯，欢迎您继续关注。 8-7-6-5-4-3-2-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吧，因为确实是平昌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咱们先说一说平昌冬奥会的中国馆之家吧。 行，这个确实是好地方啊。平昌冬奥会中国之家呢，7号在韩国江陵市开馆了。中国之家由中国奥委会创办，在赛时呢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保障服务，并且承担对外交流、形象展示、文化传播等等综合的功能。伴随着中国奥林匹克运动走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在历经温哥华、新加坡、伦敦、索契、南京、里约等重要奥运赛事之后呢，中国之家首次跟随奥运圣火来到中国的近邻韩国。 好，那说完这个中国之家开馆之后呢，咱们来说一说一个开门红，对吧？昨天2018年平昌冬奥会冰壶混双是瞬间开战，在单循环赛第二轮争夺当中呢，中国队巴德新王睿第三局后手拿得三分，虽然一度丢掉四分，但是加局又拿到宝贵的一分，以8-7险胜韩国队，取得首胜。 耶， 哎，这特别棒啊， 特别棒， 第一场胜利。那我 挺难的这冰壶，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冰壶混双是平昌冬奥会的一个新增项目，一共有8支队伍参加，根据这个赛制呢，8支队伍先进行单循环赛，前4名晋级半决赛，然后呢经过交叉淘汰直至产生冠军。 哎呦，路途遥远， 哎， 一起加油啊。 好，当然我们昨天就开始给大家盘点这个夺金的看点啊。 对，今天 咱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几个好不好。 昨天说到了10号， 对对对，我们今天说一说13号的， 哎，也是晚上6点到晚上8点半啊，短道速滑女子500米， 哎， 这个厉害了。从2002年冬奥会开始呢，4届冬奥会该项目的金牌都被咱们中国选手揽下了。 哎， 范可新原本希望最大， 啊，不过在本季这个本赛季世界杯四战比赛当中呢，居然无一战入围 A 组决赛，抢跑啊、阻挡啊、拉人碰撞，后两战世界杯赛当中出现了四次诡异的失误和犯规啊，有点诡异啊， 对对对对， 怎么老是他呢？ 对 吧？希望这一次能够平安顺利吧。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3号还有一场比赛啊， 还有两场呢 啊，还有两场，也还有一场就是早晨9点到上午10点半的啊，是25岁的刘佳宇，17岁就拿到了世锦赛冠军，就是单板滑雪女子 U 型池，这个其实特别帅， 超酷， 特别好看啊。然后温哥华和索契分别获得了第4和第9。此外呢，两届世锦赛冠军得主索契获第6名的蔡雪桐，同样是具有实力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25岁的刘佳宇还有蔡雪桐将会出战这个项目啊。 对。还有一个13号是19点05分到21点15分， 嗯嗯嗯， 也是这个冰壶混双， 哎， 这个就更得看一看了， 对对对对， 都赢了，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啊。 哎，说到这儿，刚才说这中国馆啊，我又仔细看了，有一个事儿得跟大家分享。 好， 这中国馆里有一幅非常打眼的，是乾隆年间的宫廷绘画 哦， 《冰溪图》。 哟呵， 哎，这画呢是故宫馆藏的珍品，哎，数字化给处理过之后，在高2米5、宽12米的屏幕上动态展示。 嚯， 你近距离能看到，当时人们就在这冰上操练游戏。啊，这个再加上展厅内有剪纸、捏面人、昆曲，传统文化一展示。哎，这一结合是吧？速度滑冰馆、冰立方等模型交相辉映，古老而现代的中国文化就这样传播出去了。 哎， 多么棒！Somebody's more, we got you in the mood. Say you got a situation, try to utter, gotta move easy. I'm gonna have to call and work.有一个路况先给大家伙说一下啊，西二环南段南向北的方向持续车行缓慢，受到这个影响呢，玉泉营桥到菜户营桥车多排队啊，提醒大家如果排队的话耐心等待，别加塞了再蹭着啊。 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大家发过来的互动话题啊， 对对对， 说一说就是第一次去见异性家长的时候有什么难忘的这个记忆。 对对对。 冰冰，我们今天早上说了很多，比如说哎呀我去见老丈人，去见丈母娘的时候的表现。 都是女婿媳妇儿说的。 对，接下来我们有一位这个应该是位丈母娘。 那对，丈母娘主动发信息， 给我们发信息来了， 我也让他知道知道。 对，我女婿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时候，我第一杯水给他的是咖啡，让他一定要知道以后的生活是微苦带甜，慢慢体会以后生活的态度啊。哎呦我这 里边还过招呢，俩人。 哎呀，这两个人这样还，哎呀，这叫怎么说呢？所以你看，为什么说有的人会想多了，就是因为 对 这个丈母娘还真的是存在的啊。 对对， 所以这个女婿必须是一饮而尽，表示这个不惧艰苦，勇闯未来，是吧？这太可怕了。 所以这个您要是真的要进了， 听着像拜山的啊。 对，您要真进了这个老丈人丈母娘家里啊，你得看看他给你喝的是什么，你得可以问一句，有其他含义吗？ 对，你实诚点，其实没错。张姐说了，北京是有讲的，进门的饺子，出门面，所以进门该吃饺子。 对，人家不是让你捏上嘴啊。 对，那位朋友可能也是开玩笑。 哎，对对。 樱花说了，嘿，你可不知道，这动作也不能瞎来。我先生第一次到我家，给我家里人的感觉就是老老实实。突出的一点，吃完饭之后争着刷碗。 哦， 了不得了。自此之后37年，到现在都是他刷碗。 好。 哎呀， 所以其实 定性了， 男的到女方家里去能表现的也只有这点了。你说你还能表现什么？对吧， 阿姨您搬家吗？ 哎， 你怎么还不搬家啊？ 看来一下， 搬搬家吧。 豪里希特说了，我第一次见老丈人，老人家热情啊，不停的给我夹菜呀，吃的我都翻白眼了，你知道吗？当时媳妇儿就大喊：“妈，爸，别给他吃了，都不行了。”哎，这个 是什么情况？ 不，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因为一般去了以后， 没有经历， 没有，都一般去到那以后，一般都会给。就是特别害怕你吃不好，吃不饱， 那也是 各种吃。哎，把这个吃， 肯定是 这个吃。我也是经历过一次，我真是吃不下去了。但是你说给盛了那么一大碗，你吃还是不？你吃不完，你说你剩了半碗，哇，生吃啊，真的是。哎， 后来你怎么着了呢？ 都掰给我媳妇儿了，偷偷的掰他碗里了啊。 让你媳妇儿回来太晚了， 好， 就得承担责任。 来说一说其他。 军丽说：“哎，曾经有过一次特别的见异性家长经历，那时候还上初中，寒假几个要好的朋友约着去一个男同学家里玩，然后第一次见到这个同学的父母啦。临走的时候，听到他爸妈在厨房里嘀咕：‘哟，今天新来那个小男生是谁呀？长得还是怪清秀的。’ 哎呦，人主任是位女孩啊！ 那时候头发确实短，可也真不至于为这事儿他们笑话我20年。 嚯， 那得短成什么样？ 那个时候其实本来就小的时候 性别没有那么 性别特征也不是特别明。”明显 啊，对， 来再来看一下 stupid pie 就说了，哎，你确实这个人如其名啊。我第一次去好像是得了急性肠胃炎，我又拉又吐又发烧啊，我就 一直往厕所跑，那叫一个尴尬呀。 最后 哎， 丈母娘给我送医院了。 哎，好， 哎呀，感受到家人的温暖了吧。 这可能人家回来以后啊，这丈母娘丈母爷跟媳妇跟这个闺女就交流，这孩子是挺好，就是身体有点弱。 随便说了啊， 你说 我是北京人，媳妇儿河南人，河南嘞，哎，我第一次去他们家，他们家人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是老家的人真是太热情了，不喝都不成，不断片都不爽， 哎呦， 完全找到了拍电影那边那些情节，不过这儿也提示一句，跟这个对方啊，好好的把握一下家里人状态，你真把谁喝不舒服了，这事儿就不好了。 哎呦， 是吧？ 真是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为您继续说新闻。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新春礼物哪里买？ 菜百55天大促不断档，购物满额抽大奖，最高获赠2000元抵现金额，还有多重优惠等您享。 贺岁生肖首饰哪里买？ 还是来菜百，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礼一藏。 听说还有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 新年迎好运就到菜百首饰。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来关注一组资讯方面的消息啊。 对，这是咱北京端出了春节文化大餐，戏曲歌舞曲艺无所不包，惠民低价免费，形式多种多样。 来看一看啊，2018年春节期间，北京将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和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春节期间呢，全市50家专业演出场馆将会有398场演出，全市将举办庙会、游园、花卉巡游、冰雪文化活动、公益讲座等活动480项。 哎，从大年初一开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2018年首个主题演出板块戏运动京城京津冀戏曲院团新春演出季将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鸣锣开演，既有王红玲、王英慧、宋丽、韩建光、魏春荣、张新月等梅花奖获得者，也有白伟琛、王浩、 朱玲宇等优秀的青年演员。 嗯， 演出季呢还汇聚了国家京剧院、北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等等啊，院团的演员们。 好，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中山公园音乐堂2018年新春演出季当中呢，北京京剧院的胡文阁、张惠芳、朱强等京剧名家领衔的叫《国运春秋》《华彩流金》京剧名家名段新春大型演唱会，唱响新春第一声。 那国家京剧院将在梅兰芳大剧院献上传统经典京剧《龙凤呈祥》《梅上成寻》与现代京剧《红灯记》等剧目。 嗯，还有假日期间呢，北京音乐厅将有多场音乐会上演，拥有67年历史的中国电影乐团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新春交响音乐会。 再来说说给小朋友们的演出，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木偶奇遇记》《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棉花糖和云朵妈妈》 火 《小铃铛剧场》的课本剧《大笨狼》《聪明小猴柯小南》《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出品的《青蛙王子》《花神》和《成语魔方寺》等等也会上演。京演民族宫大剧院将上演具有魔幻色彩的儿童剧《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 好，另外春节期间呢，北京人艺原创京味话剧《玩家》将在首都剧场演出五场，人艺另一部话剧《我爱桃花》将在人艺实验剧场上演，西萧堂一年一度的保留贺岁喜剧《春节联欢晚饭》将在北京西区剧场上演。 嗯，另外在保利剧院的俄罗斯芭蕾舞剧院将携睡美人、胡桃夹子、天鹅湖三大经典剧目上演连连看。那么风靡全球的爱尔兰踢踏舞凯尔特传说将在国家大剧院连续演出五场。乌克兰基辅儿童芭蕾舞团则在北展剧场和北京剧院带来一台专属于儿童的芭蕾舞天鹅湖。 好，这么多的精彩演出，欢迎大家关注啊。另外再关注一下啊，春节期间呢，全市有七家剧场将推出23台41场惠民低价票的演出，包括京剧、民乐、交响乐、相声等等各个艺术门类啊。北京市文化局各局属文艺院团将以小分队的形式深入各行业基层开展慰问演出活动，北京京剧院的每周一星活动将在大兴剧院演出经典剧目。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一说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聊的是您第一次去见异性的家长，有过什么难忘的经历啊？ 对，说说大张。 哎，好，你说。 我第一次去老婆家，咱有量。 嗯。 喝多了， 哎呀好， 坐马桶上睡了一多小时， 哎呦好， 人家听到呼噜声， 嗯， 才把我给弄出去， 哎呦， 真是太丢人了。 这男生发过来的基本上都是喝大了的， 对对对， 来看一看， 有点丢人。 北北说了，我说一个我朋友的嘛，特别逗，注意啊，一定要听好了，他是第一次去他前对象家。啊，就是带了好多的东西，结果呢，他当时对象的爸爸就说：“哎呦，怎么又拿这么多东西呀？上次拿的不是还没吃完吗？”大家注意，他是第一次去他对象家，出了门就分手了。 这个 听懂了吗？ 是啊，这个， 哎，他这个爸爸是有意思的一个人。我觉得他爸爸有可能是对他不满意。用这样的方式 认错了，这姑娘喜欢的类型都差不多。 哎呦，这也不可能！我觉得这爸爸有意思啊、 哎。你也是，他也是不宽容。关键是这女孩没做好工作呀，你倒给爸配一花镜啊！ 哎、好。 Vivian 呢说了，哎呀，第一次去老公姥姥家，由于呢姥姥有七个女儿，进门后都在一口气从大姨一直喊到七姨，再从大姨父喊到七姨父，叫完了我都渴了。 好， 而且她四姨和五姨虽然不是双胞胎，但长得太像了，我根本就搞错了， 老叫错。 你就叫姨不就完了吗？ 对，你就叫姨，就别加数字了。 哎，这个咱们同事也有， 嗯， 咱们有俩人都是咱们同事，那男孩到这女孩家，女孩北京的，然后都认一遍，指着三姨说：“这是谁呀、 啊？” 二姐。但是三姨很开心，觉得自己年轻了， 对，就往小了叫啊。 二姐不干了， 别叫丈母娘姐啊！ 啊，我天哪！ 12年投研老将，权益王牌基金经理王宗和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通知，为纪念2018年冬奥会盛大开幕，特别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现已面向中国区限量发行，统一发行价格为796元，目前为期3天的北京地区认购活动已于今天开始，将在后天结束。现在预订名额正在减少，请想要订购的市民朋友们拨打统一的认购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来进行实名制认证报名。报名成功后，于今天至后天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证领取。特别提醒，由于本次发行数量稀少，因此每个人凭有效身份证件最多只可认购5套，重复认购无效。此外，活动配额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福浅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鼎城店26日至大年初六满200最高减80元，26日至2月4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2月9日至14日，到苏宁手机、电脑、相机扫码立减最高4999元哦。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是旅游天气预报，让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吴老师。吴工您好。 啊，全红月。 哎，全红月全工啊，您早。哎，我是王一。不好意思。辛苦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最近这天气好像还是在这个大风的蓝色预警当中，是不是？ 啊，对，这个我们主要重点关注就是北京的这个刮风天气了。那么从早上5点的地面图上看呢，冷空气的前锋啊已经到达了河北的张家口。现在呢张家口地区这个风力啊有5到6级。那么北京在中午前后风力也会啊渐渐的加大，下午风力一般是4-5级，在郊区或者山上的风力啊有6到7级。那么明天白天呢，高空冷空气啊还有动量下传的作用，所以风力同样可以达到4到5级，阵风啊有6到7级。那么周日上午风力仍然还是比较大，还得有啊3到4级。那么从气温情况看呢，现在8点多啊，城区的气温呢普遍是在-3度左右。今天呢预报最高气温为-4度，这也是短暂的一种升温。而明后两天北京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0度。这就意味着全天的气温啊都在冰点以下，而且呢未来3天这个早晨啊最低气温会降到-9到-10度，那么刮着风啊体感温度很低，尤其在明后两天外出啊感觉就是有点啊寒风刺骨了，要注意啊这个防寒保暖。同时呢空气也十分的干燥，临近春节啊更要注意啊防火的安全。那么这次冷空气带来的这种天气寒冷啊可以看成是最后的一哆嗦了。从这个12号，也就是腊月27开始呢，气温呢将渐渐的回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度。那么腊月28最高气温预计为7度，包括年30最高气温呢，目前预报也有6度。所以节前这几天呢，虽然还有3级左右的小北风刮着，但这也是啊好事情。北京呢将以晴朗的天气啊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了。主持人， 那全工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我们迎来了一个暖暖和和的春节。 不能说完全的暖和吧，但是相对来说要比现在这段时间来说它要暖和多了。 好嘞，谢谢全工啊。 好， 祝您今天工作顺利啊。谢谢， 好，再见。 那么希望大家也注意这个大风蓝色的预警啊，同时呢注意及时的增减衣服。稍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西二环北段及北二环全线的外环方向持续车多，受到这个影响呢，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德外大街进城方向呢，都是车行缓慢的。在此，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驾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哎，欢迎回来啊。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咱们这个有见异性的父母的一些经历吗？难忘的 是是是 记忆吗？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一聊啊。 嗯， 有一位叫暴力小萝莉的朋友说，见父母我没经验啊，大帅哥哥我想见你父母。我能收 排着吧、 嗯、我能收费吗？ 啊，利用爸妈赚钱的人够多呀、哎、我看看这个。 哎呀，反正见也是见嘛啊。 啃老啃出了新方式。太不像 话。来来来看一下。 熊妈妈说，哎，这话题简直难为死我们了。我们儿子上幼儿园 哦， 非得参与 啊， 先问了我什么叫异性。 哎，好好。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他你告诉高帅啊、 嗯、 这个我得和女朋友妈妈问问， 嗯， 我女朋友平时都喜欢干啥，都爱吃啥什么的。 哦， 他这有说5岁的小孩那天居然在说在幼儿园找到了女朋友 啊， 以后要当媳妇儿。 嚯， 小孩嘛， 嗯， 主动追求的女孩还同意了。 哎呦， 孩子无师自通啊，天地良心可不是我教的啊。 哦， 哎呀，这可怎么弄啊？没事、哦、就小孩他这个说说笑笑的也没关系。 那个对小孩那个我们当然我们说这事儿你得正确引导 啊对。 另外这个小朋友正听着我们的节目呢、 嗯、 是吧， 别老逗他、 小朋友，嗯， 该干嘛说干嘛、啊、 别吓唬人家。 那人家问了、啊、说那个说直播间是不是去过4个小朋友 啊、哦、 什么时候他也有机会来。 上 回不是四个。 是好，来一批。 对， 那这样，有机会我们也组织。如果说咱们确实听众当中有小朋友想要去来参观我们北京电台的话，我们组织一下啊。但是这个不能随便进的，嗯、所以得有机会集体组织才行啊。 嗯、 再来看看啊，6天，问我们是在这儿互动吗？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好， 就说说。 再来看看这个谁，有位朋友刚才说的是， 没 哦，1、2、3道。 啊， 说我婆婆啊是姐儿6个， 哟，这么 我当时见面的时候，我公公是这么说的：来，仪仗队起立啊！他那个仪是 姨父和姨丈 啊，姨啊，仪仗队起立，说我当时立马都晕了，那么多姨还都那么像。 王海涛说：“我跟你们说，我第一次到老丈人家吃饭的时候，就是跟老丈人喝高了，也喝好了，把老丈人给喝美了。 哎呦， 回去的时候媳妇就生气的问我干嘛喝那么多。”我说我就想表现一下呗。 哎呦， 那个问他 怎么样啊？怎么表现怎么样啊？ 嗯， 媳妇儿说他爸说了，这哥们不错，就他了，起码能陪我喝酒。你看看，就是这意思。 好家伙啊，来 就是得喝舒服了。 葛大爷说了，我第一次去老丈人家里、啊， 这太逗了。 我午饭从中午11点开始，一直到下午3点半结束。 哎呦， 老婆的大姨、三姨、老姨轮番到来，我都一一陪着吃。从那以后，每次去老丈人家，他们都觉得我饭量很大。 其实自己很撑， 其实人家可能是就等着你喊停呢。哦，你这个好啊，你们不停我也不停啊， 来一波吃一波。 这个刚歇5分钟，来吃晚饭了。 戴瑞说了，媳妇家是开旅店的、第一次去是大年初四，说是让我陪她看看店。 嗯， 结果一进门，好嘛，伯父伯母、爷爷奶奶、七大姑八大姨全在呀。 哦， 就是面试。 对，这个应该是。 结果呢？看我头像，我闺女。 哎呦，哎呦， 有结晶了，你 这个对。来，再来看看啊，这个唐楠说了啊，唐楠说这个 康楠。 康楠啊， 康楠 说，我第一次见丈母娘是和同事一起去的，那时候啊，丈母娘家是开小卖部的，晚上卖羊肉串。我当时就想追我媳妇儿，当结账的时候啊，丈母娘死活不要我们钱，说我们都跟她孩子似的。结果分别的时候，我就直接喊妈，我们走了。这一喊我就喊了10年。 你看这心机得用到地方。 对，哎，各位你们都得学着点，叫见机行事。什么叫见机行事？你像人家这话茬接的，你们就跟我孩子似的。哎妈耶，那走了，拜拜你呢。这啊， 你这听着好像听着也有点，哎，你 不像是喊丈母娘啊？ 对对对，不是，你一说你跟我孩子，你就说拜拜，您在那边您玩去吧。 哎，这个， 但是你看人家这个巧妙， 反应真快， 有道理， 这真快，这棒啊！ 英英说，我爱人第一次去我家，非要穿着军装， 哦， 当时不是探亲在家吗？是当兵，可以不穿，他说就得穿，那样有自信。 哎， 但是你知道吗？你要见个这个家人，你还得琢磨穿什么好 啊。 你有军装，这是最合适的，都不用。想， 对 对 对对对， 咱还没这个条件， 嗯， 不让随便穿的。 对，再来看一下啊，都给老衲退下说，是在这儿互动吗？ 天哪，这谁的名字？ 听了好久，因为都是在开车，没来得及关注啊。没错，就是这儿啊，又一位大美女。哎呀，我们这个节目里边现在 是什么 美女越来越多了。 行行行， 你叫我怎么安心上节目啊？ 那你也退下吧。乌托邦说，我第一次见未来岳父母，吃饭时候让我喝酒，我谦虚，我不会、 啊、 他爸说，你喝多少我知道，甭拘束 啊， 啊，亏了我酒量还可以，没丢人、 啊、 是不是？现在一有亲戚来吃饭和我喝酒，岳父直接说，得了，你喝不过他、 啊、 我都试过了，我都已经败下阵来。又要过节了，亲戚们都组团来拜年了、 啊、哎呦，哎，这时候，但是我觉得啊，今天早上聊了以后发现，这怎么这个男的去老丈人家都喝酒啊，这玩意儿还真是不能，就是说， 所以你应该感慨你的幸运。 哎，我的幸运、啊， 对你找到一个特别匹配的老丈人，他也不爱喝酒， 他也不爱 喝酒，强迫你喝酒， 对他也不强迫我。所以呢，就是当然，大家并不是说听了说这么多人去老丈人家都 喝 都喝酒，我是不是去了也要 真别这样， 未必啊，未必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说一段新闻，然后看看，一会儿还有什么样子的过来人给大家一些丰富的经验。 好嘞。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 旅游吧， 新闻啊，旅游方面的消息啊。 记者从国家旅游局获悉呢，2月6号台湾花莲县附近海域发生地震当天，行程在花莲县的大陆游客团队呢共70团1265人，包含领队。那国家旅游局也提醒游客近期暂勿前往台湾花莲及相邻地区旅游，同时提示旅行社停止组团或者呢带团前往该风险区域啊。这是谁也不想发生的事情啊，但是还是就多提醒吧，没办法。 好，再来关注一下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再添3人啊。一名云南游客因为在机舱内吸烟， 两名河北游客因为破坏生态环境而被列入国家旅游局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黑名单。啊，春节将至，那全国各地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出游高峰。国家旅游局提醒游客，出游时请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文明旅游行为规范，尊重旅游目的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做到爱护环境、举止得体、文明出游、理性消费啊。同时呢，旅游企业要做好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引导游客文明旅游、安全旅游，做把好这个叫组团官、落地官、行程官、导游领队，要切实肩负起文明旅游宣传员的职责。这 行为都有点超乎想象， 你没有办法理解。你现在还，你 这都多少年了，飞机上不让抽烟， 还能在机舱内这个 屋里都不让抽了啊？ 哦，这个真的是 一个趴，真是 这是奇葩啊！我们说以前还看过一条新闻，有一女孩好像到人某个国家去这个旅游，结果穿的特别少、 哦、 啊！当时过海关的时候，人就提示她了，说你能不能把衣服穿上呀？啊， 你看人家还比较的理解你，可能不知道、啊。 哎，你把衣服穿上呀！哎，这姑娘还不穿，这是我自由。哎，好。 人家那儿有自己的传统和、 这个、被遣返了啊、 嗯，这也是人家的权利， 哎，真的 是 嗯， 所以大家不要钻旅游啊，你到一个地儿入乡就得随俗， 对对对， 是不是、 嗯、 没有这道理啊。来说说咱就近的事儿吧， 嗯， 潘家园要举办第十届春节交易会， 嗯， 哎，这是2月17到2月21，也就是初二到初六， 嗯， 旧货市场第十届春节交易会，5天的时间、嗯，把这特色的宝贝、民俗手工艺品结合在一起，大家互相交流，文玩手串啊、 嗯， 是吧？一些这个怀旧物品、流行的玩具、 哦、 非遗手工艺品，哎呀，这有意思。 那几天？哪天到哪天？ 不告诉你，不是、初二到初六， 初二到初六， 大年初二到大年初六， 2月17号到2月21号、 啊。哎，对。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的芝加哥360度观景台和温德拉邮轮公司近日宣布，2018年将会全面开通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服务，成为该市首批引入中国移动支付的商家哟。 好好好，你方便我们，我们也方便你。 再来关注一下巴黎啊。 是，随着寒假来临呢，法国巴黎成为全球游客青睐的目的地之一。然而这座旅游城市近日来是接连出现状况。一周前遭遇50年来罕见的大雨洪水，逼停了部分火车站和博物馆。7号又因为雪灾和冰灾，火车、汽车以及民航班呢，这个班机都受到阻碍，就连埃菲尔铁塔也关闭了，令不少游客感到失望。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往巴黎旅游的话，要关注当地的一些天气和新闻资讯啊。 对对，哎，这埃菲尔铁塔上有一个可以住的房间，你知道吗？ 哦，是吗？ 对对对，就那么一间。 但那个不是镂空的吗？ 不，有一间， 有一间啊。 对对，就是按着以前不对外开放，现在好像对外开放。 哦，好吧，那他这个我们， 那现在也先别去了。 对对对， 什么情况？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是第一次去见异性父母的时候的一些难忘的记忆，其实要把同桌的你变成同屋的你，确实要过不少关呐。 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说说往事吧，啊，到底能不能回首呢？ 对对对，来看一下啊。 先说谁？ 你 我说一个 啊，你说一位， 说一个老听众魔草儿。 嗯， 那他说的就是仪仗馍的事儿呗。 哎，好 啊，甭含蓄了。 哎，好。 我记得仪仗馍第一次来我们家吃了好多的饭。 哎，未必是仪仗馍，哎， 哎呀，这是他挑的哈、 你先说。 过后啊，我就问他怎么那么不客气呀、是不是怕我妈说你不实在呀、他说不是，你们家那么老远万一要是不成，你妈给我轰出来，我也别饿着呀，是不是？瞅这点心眼子长的， 哎呀，好， 这是长得不歪呀、啊， 这个聪明啊， 实惠啊， 实惠啊。来看一下，你爽了就说了，我跟我老公啊是上高中就一直在一起了。有一次我们放学一起去小区的物美超市，刚进超市门口，我一回头，哎。找不着我老公人了， 当时是 哪儿去了啊？当时是男朋友，我就四处找他，最后啊，在超市外头的小区里找到了他，在那儿猫着呢。我就问你干嘛呢？你在这儿？你说，他说，我妈在那收银台结账呢啊。哦、 那可不都住着很近， 哎呦，好家伙，这叫吓了一个。 他这可，哎呦，那现在 那你爽，你应该马上回去说，阿姨，你是不是需要结账？来，我给你付钱。 万一阿姨是在里边负责结账的呢？ 好， 哎，这倪爽，那说明现在俩人在一起了。 对，人现在是叫老公嘛、哦、啊， 真棒，真棒。 嗯，你有没有把这个经历给他妈妈讲过呀？ 这是今天挺有意思的。嗯，贾宁说：“哎呀，这初次见面时机不太对 哦、 老是碰在我们俩在休息的时候。 什么意思？ 正在睡觉，父母来了。 哦”哦、 结果呢就留下了坏印象，用了很长的时间扭转了这个印象。 火， 这是有点费劲了、 这个就有点了啊。 对， 好，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些朋友养路工说了，上大学那会儿啊，觉得我老婆家里条件非常差 哦， 然后呢就经常资助她， 真好、 啊、觉得这孩子就家里可能不太好啊，就经常资助她。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第一次去见老丈人， 嗯， 结果这一去把我吓呆了，原来他家的事业非常的大。哦，上来以后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到我们的家族企业来工作呀？ 哦， 哦， 一口就回绝了。 哎呦，这当时我这，他说，毕竟我这么多年自己创业，还是要自主一些。不过和老丈人呢越来越好，因为毕竟都是商人。 哎，其实 你看看这， 就是一个考验，看你这人善良不善良， 嗯， 是不是觊觎人家财产？ 哎， 人家那一问，可能也是试探。 哎，对对对对， 有可能。 哎。好，再来看一下。 不经沧桑怎成男人厉害。 嗯， 我第一次上我丈母娘家， 嗯， 把他爸喝多了， 哟呵， 他哥喝多了， 嗯， 他姐夫喝多了， 嗯， 就我还可以。 嚯， 回来路上老婆这一顿骂我呀，这媳妇儿数了我一路。干什么呀你呀、 啊、这个乌托邦说了，说其实为什么这么多人去都先喝酒， 嗯， 是说酒后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所以第一次见面喝酒都可能是来检验你的。哦， 他这检验的把全家都喝怕呀！ 哎，这检验的合格，嗯， 好， 这有可能这家人不合格。来看一下，六天说了，我老公第一次去我家，我跟我妈呀给他做了一大桌子饭，我们就一直给他夹菜，就怕他吃不饱。 嗯， 吃完他告诉我，他都快撑死了。午饭吃完大概三点多吧，等到六点多就给他做晚饭，结果他又实诚的接着吃啊。 好、哦，这很实诚。 哎，这个你看啊， 天哪！ 嗯、哦， 明白了， 怎么了？ 就我就说不吃饱了，我不想吃了 啊！好，好，这你看啊，真的是去丈母娘，这个或者是公婆家里 啊， 要面临着两大考验：第一喝酒，第二吃饭。 哎，简单的就是吃喝玩的大搜索吧。 哎，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一组比较欢乐的消息啊！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交流。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各位好哦，大家好，我是卫东， 我是朝东。 1993年，北京上空横空出世了一个电台，叫北京交通台。那一年呢，我有幸加盟了北京交通台。 我晚两年，1995年，我来到了建外大街14号。 我们先后呢走进了北京交通台。我们当时的工作叫什么呢？叫直播主持人。 直播跟原来的录播和一本正经的播音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年轻气盛， 嗯， 怎么才能比那些老前辈播得还好呢？想办法。 这一想办法呢，问题就来了，尤其是当时直播又没有相关的经验，所以这里边啊，这样我估计大家爱听这个，我们说说播音中是怎么错的，行不行啊？ 想听吗？ 你看，大家就爱听这口。 我先从我说起吧。 必须从你说起啊， 因为我比他入行早2年。 对，在出错这方面他是我的师傅， 但是呢，在出错这方面，这徒弟学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是后来居上。 先从我这儿说起吧。 来吧，师傅。 现在几点了？ 下午6点多。 哎，现在呢，朋友们都有各种方法能知道时间了。 嗯， 但是90年代初的时候，大家还是习惯听电台的打点儿，嘟嘟嘟。北京时间几点整？当时我的节目呢是7:30到9点。 嗯，开心卫东嘛。 8点整的时候应该报点了。嗯、 对， 北京时间20点整，你就好好报吧。我这脑子就想着，小聪明嘛，到晚上8点了。 对， 但是这时候已经打完了。 嗯， 噔噔噔，北京时间28点整。 时间都去哪了？ 您报时这方面也是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啊！ 对，当时人家听众一大爷就打电话 啊， 说这28点是几点？我这等着调表呢，我怎么调啊？ 没这点儿，这个 调不了，调几圈也调不了。 这说的是师傅、嗯。再看这徒弟，我们北京交通台啊，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播报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很简单，嘚嘚嘚，那个小音乐一来，然后听众朋友您好，下面插播路况信息，多简单的事儿，走神了。一走神就变味儿了，我是当时这么报的，嘚嘚嘚，听众朋友您好，下面插播路标。 你说这是一信息事， 这司机都快疯了， 改成体力活了。 是啊，哪儿插播路标去？ 2月12号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欢乐上演》，9个专业广播并机直播。北京电台陪您欢欢喜喜过大年。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抓紧时间回来，咱看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啊。今天早上很多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说的没咱们这逗。 对，黄玲说了，我第一次见他妈啊，是2010年春节假期，我去送草莓。那时候呢，我跟我女朋友还是纯粹的好哥们儿，完全没那心思啊。送完草莓下楼，我刚坐进车里，他就给我发短信说，我妈问我那个胖子是不是想追你。关键是这个黄林还给我们打了一括号，他说我不是胖哈， 我不是胖， 是我媳妇儿瘦，她1.72米，那时候不到98斤，现在110。我跟你说，就冲这一句话，你信不信他能抽你半天？你竟然敢把他的体重在这么多人面前说出来？说等到我女朋友第一次见我爸妈的时候，我爸礼貌地问了他一句：“你要不喝点儿？”后面省略了很多词。后来我爸说这姑娘不错，能陪我喝酒。之后我家所有人都知道我媳妇儿能喝，现在每次家庭聚会第一个上桌一路喝，最后一个下桌的那个姐们就是我媳妇儿。 你别看人瘦，人代谢能力应该还可以。 哎，好的， 但是也注意啊。糖炒栗子更厉害。我说你们未必能信，第一次见到我爱人的父母是在我们的婚礼上，领证半年以后。天， 哇、哦，这是一定有特殊情况啊！ 对对， 好，再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快要到了， 是。 哎呀，感谢大家大家的分享啊。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希望这里边的一些过来人的经验能够给您一定的借鉴和帮助。 嗯， 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 年投研老将，前以王牌基金经理王宗和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你好，这里是2018冬奥会纪念超认购专线。 你好，我想报名。 好的，女士，您需要留下您的身份证信息，来为您进行认证排号。 好的，我的姓名是小林，身份证号码是54321。 恭喜您，小林女士，您的信息已经成功认证，您已经成功排号588号。您可以在今天到后天拿着身份证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参加活动，领取2018冬奥会纪念钞。 太好了，真的订到了。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 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今天到后天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牌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记住，只有三天哦。收藏需谨慎。 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